嘴角溢出了一丝血迹。 不，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要打就打我，是我勾引他的，是我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要脸的是我，没家教的也是我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打他！ 雷猛急疯了，抬腿他就冲了过去，保镖架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死死地拽住。明明就五米不到的距离，他却怎么也冲不过去。雷蒙眼睛胀得通红，狠狠地瞪向秦父。 秦先生，他是你儿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 是有点下不去手，所以你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打的就是你了。 雷蒙扬着脸张狂地笑，他嚣张惯了，并不惧这样的威胁。他看向秦锦城，男人已经站起身，无声地对他摇了摇头。 爸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你让他走吧。 没关系，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昨晚在房间里做了什么。秦锦城，老秦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，你知道外面的媒体都是怎么说的吗？你知道锦城的股价这两天下降了多少？ 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公司啊。 雷猛心里一阵冷笑，他甩开被保镖控制着的胳膊，掏出自己的手机，说道： 秦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锦城的股价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已经回暖了，而且媒体的报道也不全是负面的。 你说什么？ 我…… 闭嘴，快走，这里没有你的事儿。 秦锦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冲到雷猛的面前，拉着他的胳膊往别墅外跑。雷猛拖着他的胳膊发狂似的往前跑，边跑边说道： 你跟我一起走。 别胡闹，我自己的事自己会解决，你管好自己。 秦锦城，你他妈放屁！他是不是打你了？你还伤哪儿了？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就已经伤了？你个骗子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热情，原来是不想让我发现在你身上的伤。秦锦城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 雷蒙的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的时候就被风吹到身后，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。两人刚到门口，后面的保镖就追上来了，加上原本就守在门口的，他们现在可谓是插翅难逃。秦锦城突然一把抱住雷蒙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说道： 去找萧炎，他知道怎么做，快去。 他猛地推了雷蒙一把，扑过去挥开了前面挡路的保镖，把雷蒙给送了出去。秦总追出来，只看到秦锦城半跪在地上喘气，气得脸都绿了。 混账，你就那么喜欢他？ 喜欢。 他是个男人。 秦锦城站起身，抹了抹嘴角的血迹，说道： 她是个女人我也喜欢。 哼，她要是个女人我也不拦着。 所以呢，你拦着仅仅只是因为她是个男人？爸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问问大哥，在国外男人跟男人结婚的还少吗？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不可以？ 你将来是要继承锦城集团的，你跟一个男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啊？ 如果你是怕我们生不出孩子的话，那大可不必担心，这事儿还有大哥呢。再说，谁说我们不能有孩子了？ 秦总一脸狐疑地盯着他。 那个雷少爷还能给你生个孩子出来？ 刚刚逃出秦家别墅的雷少爷后背升起了一股寒意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他回到停车的地方，妹子还挺敬业，这会儿呢还在动，那车子呢都跟着摇呢。雷猛敲了敲车窗，坐回车里。 差不多得了，我也没这么猛。 一晚上也不怕肾虚。那妹子是满头的大汗。 雷少，你回来了，我可是很敬业的，没有偷懒，你看我这一身汗。 知道了。 雷猛心不在焉，把车开回沈浩的别墅后， 又多给了妹子一挪钱，这才换回自己的机车回到了市区。他来不及休息，直接去找萧炎。萧炎被他从床上拽起来的时候，正做梦吃满汉全席呢。 林小猛，你今天要不说出个什么重要事情来，我杀了你。 不就是个满汉全席吗？事成后我陪你。 萧炎抹了抹嘴角的口水，这下床洗了一把脸，说道： 说。 怒气未消，一身力气看起来很有战斗力。 雷猛心想， 秦锦城被他老爹关起来了，他让我来找你，快想个办法把他救出来，我怕他老爸把他给打死。 萧炎听到这话，动作一顿，幸灾乐祸的直乐。 哟，这么快就出柜了，这是被网上那事儿给闹的吧？ 不知道谁这么缺德，把这事儿捅到了媒体前。 怎么着，不捅出来你们还打算一直瞒着呀？ 萧炎似乎对他们在一起的事儿一点也不奇怪， 至少不会这么被动，不会瞒着，顺其自然。 这种事儿能自然个屁，就老大那个家庭，每场腥风血雨是过不去的，迟早的事儿。 雷猛踢了他一脚， 别说废话，赶紧给我想办法救人。他受伤了。 急什么，那是亲爹，打不死的，你放心。 我放心个屁，师父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快点成吗？ 出息，多少年不肯叫我师父了，居然为了老大来求我，我这心呐。 雷蒙起身要走。 哎，得，我又没说不帮你，赶紧给我滚回来。 萧炎拍了一下桌子，走到电脑前坐下。雷蒙一听这话，嘴角一弯，又折身回来。萧炎指着网上的信息说， 在网上不知道谁买了批水军，到处大肆宣布你跟老大的事儿，各种难听的话都有。哎，我说徒弟，没想到你以前的私生活这么不检点，也不知道老大看到了会不会。 师父，你说话注意言辞，什么就不检点了，你做戏懂吗？我在秦锦城之前可是没有过别人，男的女的都没有过。这些照片拍的谁他妈这么有才啊，都多久之前的事啊，居然有人扒拉出来黑我，真是费心。 那这么说你跟我老大已经。 萧炎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啊。 雷蒙涨红了眼，瞪着萧炎一脸的羞涩。 我不说了就是，你过来看这几个 IP 地址，我都帮你查到了，是什么在背后黑你，你心里也该有个数。我本来想的是以牙还牙，也雇批水军的，不过后来发现用不上。 嗯哼， 腐女无敌啊，磕 CP 上瘾，更何况是你跟老大这样的角色，他们的战斗力可不是盖的，就短短一天时间，这势头已经压过了水军的攻击，现在满屏都是你跟老大的粉红泡泡。 说到这里，萧炎话锋一转，回过头打量着雷猛说道， 小猛猛，看在你的粉们这么帮你战斗的份上，要不要发点福利？ 雷蒙警惕地一拉衣服，往后躲了一步。 师父，你想做什么？ 紧张什么？这样，贡献几张你跟老大的私密照，我帮你发几条微博怎么样？说不定秦雷两家公司的股价还会因此涨上一番。 真有那么神奇？ 当然，这就是个腐女当道的时代，你不能小看他们。 我看行，可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认可我们，老秦总不点头，秦锦城不是还出不来吗？你这招有个屁用啊。 雷蒙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做事又要起身走人。